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道至简，朴素贝叶斯方法。周二我和你分享的机器学习中的线性回归算法。这一算法解决的是从连续取值的输入映射为连续取值输出的回归问题。今天我分享的算法则用于解决分类问题，也就是将连续取值的输入映射为离散取值的输出。算法的名字叫做朴素贝叶斯方法。解决分类问题的依据是数据的属性。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假设样本的不同属性，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呢，应用贝叶斯定理来执行分类任务。它的基本思想在于分析待分类样本出现在每个输出类别当中的后验概率，并且以取到最大后验概率的类别作为分类的输出。假设训练数据的属性由 n 为随机向量 x 表示，其分类结果用随机变量 y 表示，那么 x 和 y 的统计规律呢，就可以通过联合概率分布 pxy 来描述。每一个具体的样本 xi、yi 都可以通过 pxy 独立同分布的产生。那么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在分类的时候，它依赖的出发点就是这个联合概率分布。根据条件概率的性质可以得到 pxy 它等于 py 乘以 px-y， 也等于 px 乘以 py-x。那么在这个式子里呢， PY 它代表着每个类别出现的概率，把它叫做类先验概率， PX-Y 则代表着在给定的类别下不同属性出现的概率，把它叫做类似然概率。先验概率呢，它容易根据训练数据来计算出来，只需要统计不同类别的样本数目就可以了。而似然概率呢，它会受到属性的取值数目的影响，因而估计它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任务。假设说每个样本包含100个属性，同时呢，每个属性的取值又都可能有100种。那么对于每个分类的结果来说，要计算的条件概率数目就是100的平方等于1万。在这么多的参数情况之下，对似然概率的精确估计就需要庞大的数据量。要解决似然概率难以估计的问题，就需要条件独立性假设登台亮相。条件独立性假设它保证了所有属性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每个属性呢都独立的对分类结果发生作用。这样的话，类条件概率就变成了属性条件概率的乘积。这也正是朴素贝叶斯方法的朴素之处，也就是通过必要的假设来简化计算，回归到问题的本质之上。条件独立性假设对于似然概率的估计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没有这个假设的时候，每个样本的分类结果只能刻画其所有属性 x1、x2 一直到 xn 形成的整体，只有所有数据全部一样的样本才能够放在一起来进行评价。如果说每个数据的属性数目较多，同时呢数据量又比较少，那么要让 n 个属性同时取到相同的特征就太依赖运气了。有了条件独立性假设之后，分类结果 y 就相当于实现了 n 重复用，每一个样本既可以用于刻画 x1 又可以用于刻画 xn。这样做呢，无形中相当于将训练样本的数量扩大为原来的 n 倍。那么分析属性的每个取值对分类结果的影响呢，也有更多的数据来作为支撑。但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属性的条件独立性假设其实它是一个相当强的假设。举个例子，银行在发放房贷的时候，需要对贷款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调研，以确定是否发放。本质上呢，这就是个分类的问题，分类的结果要么是是，要么是否。那么分类时候呢，则需要考虑申请人的年龄啊、工作岗位啊、婚姻状况啊、收入水平啊、还有负债情况等这些种种因素。这些因素之间显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中年人的收入通常会高于青年人的收入，已婚者的负债水平呢也通常会高于未婚者的负债水平。所以在实际应用当中，属性条件独立性的这个假设会导致数据的过度简化，因而呢也会给分类性能带来一些影响，但它在数学上极大的便利却能够简化分类问题的计算复杂度，性能上的部分折中呢也就不是不可接受的。有了训练数据集，先验概率 PY 和似然概率 PX-Y 就可以视为已知条件，用来求解后验概率 PY-X。 对于给定的输入来说，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利用贝叶斯定理来求解后验概率，并将后验概率最大的类作为输出。由于在所有后验概率的求解当中，边界概率 PX 都是相同的，因而其影响可以忽略。将属性条件独立性假设应用于后验概率的求解当中， 就可以得到普苏贝叶斯分类器的数学表达式。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应用普苏贝叶斯分类器处理连续型属性数据时候呢，通常假定这个属性数据它满足正态分布，再根据每个类别之下的训练数据来计算出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方差。那么受篇幅限制，关于连续型数据的处理在这儿我们不做讨论了。从模型最优化的角度观察，普苏贝叶斯分类器它是平均意义上预测能力最优的模型，也就是让期望风险达到最小化。期望风险是风险函数的数学期望，度量的是平均意义下模型预测的误差特性，可以视为单次预测误差在联合概率分布 PXY 上的这个数学期望。那么普苏贝叶斯分类器通过将实例分配到后验概率最大的类当中，也就让一减 PY 杠 X 取得了最小值，在以分类错误的实例数作为误差时，期望风险就等于一减去 PY 杠 X。 这样一来呢，从后验概率最大化就可以得到期望风险的最小化，两者是等效的。受训练数据集规模的限制，某些属性的取值在训练集当中可能从未与某个类同时出现，这就可能导致属性的条件概率为零。这种情况下呢，直接使用普苏贝叶斯分类器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还是以贷款申请为例，如果在训练集中没有样本同时具有年龄大于60的属性和发放贷款的标签，那么当一个退休人员申请贷款的时候，即使他是坐拥百亿身家的李嘉诚，普苏贝叶斯分类器也会因为后验概率等于零而将他无情拒绝。因为训练集样本的不充分导致分类错误，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为了避免属性携带的信息被训练集当中没有出现过的属性值所影响呢，在计算属性条件概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添加一个叫做拉普拉斯平滑的这个步骤。所谓拉普拉斯平滑，就是在计算类先验概率还有属性的条件概率时候呢，在分子值上添加一个较小的修正量，分母上呢则添加这个修正量和分类数目的乘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可以保证在满足概率基本性质的条件之下，避免了零概率对分类结果的影响。当训练集当中数据量较大的时候呢，修正量对于先验概率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上啊，普苏贝叶斯它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方法。当以分类的正确与否作为误差指标时，只要普苏贝叶斯能够把最大的后验概率找到，就意味着它能实现正确的分类。至于找到的最大后验概率它的估计值是否精确，反而没那么重要。如果一个实例在两个类别上的后验概率分别是 0.9 和 0.1， 普苏贝叶斯分类器估计出的后验概率就可能是 0.6 和 0.4。 虽然说在数值的精度上相差较大，但是大小之间的相对关系呢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使依据这个粗糙估计的后验概率来进行分类，得到的依然是正确的结果。当然呢，这种说法固然言之成理，却不能解释另外一个疑问。虽然属性的条件独立性看起来像是空中楼阁，却能够给普苏贝叶斯分类器带来实实在在的优良性能，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为什么在基础假设几乎永远不成立的情况下，普苏贝叶斯依然能够在绝大部分分类任务当中体现出优良的性能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给定的训练数据集之上，两个属性之间可能具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呢，在每个类别上都以同样的程度体现。这种情况虽然违背了条件独立性假设，却不会破坏普苏贝叶斯分类器的最优性。因为什么呢？即使相关性在不同类别上的分布不是均匀的也没有关系，只看两个单独的属性，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强烈的依赖关系，会影响到分类的结果。但是当所有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同时发挥作用时，这些依赖关系就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不再影响分类的精度。简而言之，决定性的因素是所有属性之间依赖关系的组合，影响普苏贝叶斯的分类的就是所有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在不同类别上的分布，而不仅仅是依赖关系本身。可即使如此，属性条件独立性的假设呢，依然会在实际应用当中影响分类的性能。那么为了放宽这一假设，研究人员又提出了半普苏贝叶斯分类器的学习方法。半普苏贝叶斯分类器考虑了部分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保留了属性之间较强的相关性，这样呢也不需要完全计算复杂的联合概率分布。常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独依赖关系，假设每个属性除了类别之外最多只依赖于 其他的一个属性。这样一来，根据属性之间依赖关系确定方式的不同，便衍生出了多种独依赖分类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它可以根据关键词执行对一封邮件是否是垃圾邮件的二元分类，也可以用来判断社交网络上的账号到底是活跃用户还是僵尸粉。在信息检索领域，这种方法尤为实用。那么总结起来的话，以朴素贝叶斯分类器为代表的贝叶斯分类方法，它的策略就是根据训练数据计算后验概率，基于后验概率选择最佳决策。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之一的朴素贝叶斯方法的原理，你需要掌握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朴素贝叶斯方法利用后验概率选择最佳分类，后验概率可以通过贝叶斯定理求解。第二，朴素贝叶斯方法假设所有属性相互独立，并基于这一假设将类条件概率转化为属性条件概率的乘积。第三，朴素贝叶斯方法可以使期望风险最小化。第四，影响朴素贝叶斯分类的是所有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在不同类别上的分布。在使用高维数据集时，每个样本都会包含大量的属性，这时属性条件概率连乘的结果会非常接近于零，从而导致下意的发生。那么如何防止因概率过小造成的下意呢？